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先嗰排呢就因为陪个朋友啊就行呢个深水埗啦，咁於是乎我都有时间行下嗰啲即係游戏商场啦。 真係陪朋友？ 係啊，真係陪朋友，因为 定係朋友陪你啊喂。 我陪朋友啊 好 扭曲我的意思啊。 好 咁啊即係途中经过其实有部机呢我一路都有啲即係心思啊諗緊买唔买心动。 做咩又买新机啊諗住。 喂但係呢一部新机呢好得意喎，你话佢是新机，其实佢又唔可以话系新机。嗱，点解咧？因为呢一部机咧，其实喺好多年前咧，就好多玩家都非常之喜爱噶啦。咁呢一部机某程度已经系被淘汰咗噶啦。咁但系因为你知道日本而家好兴，有时候玩下啲复古嘢噶嘛。继之前咧出过呢一个迷你版嘅红白机之后咧，咁啊，其实喺上年即系都挨近年底啦 ，around 十月到啦咁上下嘅时间咧，就出咗一部迷你版嘅超任。咁啊，其实嗰阵时候出咧，我都即系有留意噶啦。咁但系就一路都因为唔系真系见到实物啊嘛，咁所以咧又即系冇话特别有冲动想去买。直至到啱啱冇耐之前咧，就同朋友行下啲游戏商场咧，咁就哇，即系见到部机个样，首先嘅外表已经系相当之可爱啦。咁啊，再加上入面其实就都有一啲嘅即系经典嘅超任游戏啦。即系作为我呢一啲咧老玩家嘅话咧，即系有少少想俾啲钱去买翻以往有过嘅情怀啊。 因为佢个样咧，其实同当年呢个超级任天堂咧系即系九成相似，只系细部咗啲嘅啫。 几细部到啊？ 佢其实就 around 大概两只手掌拍埋啦。咁啊，但系咧佢得意嘅地方就系咧佢个手掣嘅 size 系同以往一样嘅。 即系讲紧嘅系部机咧就系缩细版。迷你版嚟嘅，但个掣咧就同原版系一模一样嘅。 冇错，咁啊，但系好多人咧初初以为咧就系咪咁，即系以往如果你有保留旧嗰部超任嘅话咧，系咪可以将自己嘅手掣插落去咧？又唔得嘅，因为嗰部机其实咧佢嗰个插槽位啊，虽然个插槽位好似当年嗰部超任咁，嗰个嘅手掣插槽系一样，但其实嗰个只不过装饰嚟嘅啫。 哦，即系嗰、那个分两边咯， 即系个插槽系假嘅， 个插槽系假，个插槽其实系一个盖嚟嘅。你将佢咧，即系系啦，掀开之后咧，其实喺入面咧有真系一个俾你插手仔嘅插槽，而嗰个插槽咧系同以往嘅唔同嘅。 即系其实成 set 嘢系新嘅， 都系 个样咧。系复古样嘅啫，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我谂同红白一样啦，即系入面都有啲 HDMI 头啊，你如果要玩高清嘅都可以玩到，咁当然即系以往大家超任嘅作品，你谂下有几高清啊？ 又系嗰啲格仔高清啊嘛， 即系格仔高清 game 系啲格仔组成嘅，而啲格仔就高清化咗。 系啦，嗱，不过咁即系因为咧，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咧，我即系都有上网睇下啦，咁其实呢一部机咧，即系同以往超任一个唔同嘅地方，就系、是、以往大家可以插带落去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呢一部迷你版超任就唔得嘅，即系唔可以外置嘅。你想玩咩游戏就转啦，唔得嘅。 即系入边买翻嚟嗰一刻，入边有啲乜咧， 就已经 你净系可以玩嗰啲嘅啫。 咁就好似有21款，即系 经典游戏、啊， 经典嘅超任游戏啦。即系我谂系当年嚟讲嘅话咧，算系最受欢迎嘅游戏啦。咁所以你见到入面有好多代嘅孖宝兄弟啦， 会太多咧，其实会唔会 有几代啦？ 咁唔系你玩得任天堂，你唔系唔玩孖宝兄弟。 兄弟。 系咁孖宝赛车啦，同埋 系啊孖宝赛车啦吓，咁亦都有 会有街霸二， 街霸二啦， 最经典嗰集， 最经典嗰集系啊， 即系八个人定十二个人嗰集啊？ 呢个已经睇应该十二啊嘛， 十二个人应该， 即系冇咩飞龙啊嗰啲嘅， 冇嘅。 OK 系。 咁另外有好似炸弹人嗰啲嘅，但系好得意嘅，因为其实炸弹人大家知应该系四个人玩噶嘛，咁我谂佢应该就未必得噶啦， 因为以前超任原版咧系咪可以加装个类似 adapter 加装分插器咁样， 系可以 一开二咁啊，有两个掣二开四咁样。 我记得唔止啊，我以前细个成日玩一只摔角嘅 game 咧，都系四个人可以玩二打二咁样。 系啊，咁佢可以分插再分插。嗰时候我唔知点解有啲咩 game 系可以分插再分插咁样插埋一齐玩。 足球都有嘅，可以二打二嘅。 系啦， 摔角啦，头先讲咗炸弹人等等都得。 喂，真系好经典噶，睇翻佢个表，喂，佢又有呢啲又有萨尔达啦，又有魂斗罗啦，魂斗罗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啦， 有最终幻想啦。 咁同埋因为咧嗱，即系以往大家咧玩呢一啲游戏啊，魂斗罗啊嗰啲咧系好难去爆机噶嘛。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呢一个新机咧，咁佢又设置嗱，我唔知啦，可能有部分玩家唔中意，但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就系佢有个即时 save 嘅功能啊。 系， 即系嗱，佢系讲紧就系呢一下，我估啦，我嘅理解啦就系、是、假设哦，你玩孖宝兄弟，以往咧你知道咧后边嗰段路咧有好多啲坑啊，好多啲怪啊，好难咧，即系一条命一气呵成咁样过到关嘅。但系而家你唔使担心啦，总之你喺啊跳呢一啲坑之前咧，你可以 save 咗先， 死咗就再 low save。 系啦，死咗之后再 low save， 即系可能你每跳一个坑咧，你可以 save 一 save 嘅话咧，咁你可以好容易就过到个位啦。 外挂嚟噶呢个， 咁啊系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当然啦，有个咁嘅功能俾你，你唔一定要用嘅啫。 喂，原来呢部机咧仲有日版同埋美版嘅分别噶。 系， 不过我谂如果好多香港玩家买咧，都系买翻日版。系咪咧？ 因为其实就咁，佢日版、美版同埋欧版咧，据我嘅了解，好似咧，因为头先讲过啦，部机本身系内置游戏嘅，咁所以咧，好似话咧，唔同版本咧，入边有几款嘅游戏咧系唔同嘅。 系， 咁变相咧，有啲人你选择。即系如果要去买机嘅话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究竟咩版本入面跟嘅系咩游戏，先至去决定咯。 不过你要留意翻，因为日版部机同美版部机系唔同样啦。好似我咁样啦，对比红白机咧，我对超任系更加有感觉。 我都系， 因 为 超任系我第一部游戏机嚟噶，系红白机。即系我已经过咗嗰个红白机嘅年代，咁我嗰阵时就 系 买日版嗰部机嘅，就个样圆啲嘅，日版就圆啲嘅，美版就方啲嘅。 其实个色可以即系回忆一下啦，大家，如果我谂大家都有印象嘅，日版咧就 系 灰色嘅，其实 系啦， 即系你当系中间有个正方形，咁正如欧嘉伦所讲咧，你中间有个大掣咧系可以揿名带出嚟嘅， 系啊， 咁然后美版咧其实咧就。大部少少就白色就正方形少少， 有啲紫紫， 有啲紫紫地系啦。咁讲到呢度，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咁而我自己咧，屋企嗰部以前咧都系日版嚟嘅。 系，通常都系啦。不过嗱，即系如果系要追溯翻回想翻当年嘅话咧，我觉得大家玩超任咧，即系最有印象未必系超任嗰部主体机，反而系当时有部嘢咧叫超任博士。 呢部嘢真系神秘。 我曾几何时以为呢部嘢呢係官方出 嗱呢、這个就係吊诡嘅地方，因为当年呢嗱我当然我都以为官方出啦。 你哋咁样讲嘅时候呢 要先至声明。 因为你哋咁样讲呢好多人就话吓。乜唔系官方出嘅咩？ 要搞清楚一样嘢咧，其实超级任天堂系讲紧下边灰色嗰部机。 系啦，正常咧你系要买带去玩嘅， 嗰部先系真系正版嚟嘅。 咁但系超任博士系咩回事咧？都回忆一下啦，大家。咁就系当年咧就有一部额外加上去上边嵌落摆带嗰个位嗰嚿嘢， 有一嚿系啦，有个仪器， 细细地正方形 咁 样。 简单嚟讲咧，就可以俾你入呢个 floppy disk 嘅，即系磁碟。我谂而家 好多小朋友都知咩叫 floppy disk 啊，大佬咩叫磁碟？ 光碟啊，讲清楚，唔系光碟， 正方形嘅磁碟。 系啊， 咁嗰阵时就系啲 game 就化成一只只嘅磁碟咧，俾你咧系唔知喺啲边度抄完翻嚟之后咧，就可以怼入去，然后捞完咧就有得玩。咁就系一回咁嘅事啦。咁点解话吊诡咧？因为我哋当年玩嘅时候，个个都系咁噶啦，系咪先？ 系啊，我真系从来冇谂过系唔系正版嚟。 亦都见过咧，应该唔知，应该唔系电视，但系有广告出现过嘅，即系啲报纸杂志。 有啲唔系啊，有啲我觉得系影片嘅广告都有噶啦。不过我唔知喺电视有冇播过，真系冇印象啦。 系啦，咁 但 系 就卖呢个广告，超人博士。 系啦，咁所以我哋由细到大嗰个理解都应该，佢应该系官方正式出嘅。咁但系越大个就越谂越唔对路，因为嗱，你而家买只 game 都几嚿水啦，系咪先？ 系啊。 嗰阵时我哋去啲抄碟嘅地方去揼只 game 落嚟。 幾蚊、十幾蚊、廿幾蚊，最貴可能廿幾蚊。 先講下嗱，嗰陣時嗱，大家之所以會買超任咧，我印象中啊，係因為一隻遊戲 街霸， 街霸啦，尤其是係街霸二。咁嗰陣時，因為你知街霸二咧，如果你要玩嘅話，只有一個地方就係、是、機鋪，係啦。咁當然即係著校服又唔入得啊， 總之煩啦、 啊，細個又唔入得啊，咁啊總之煩啦、啊。咁後屘咧就即係首部家用機可以玩到呢款遊戲就係超任啦。咁所以咧當時咧有好多人都會因為呢隻遊戲買翻屋企啦。而嗰陣時候講緊即係街霸呢一餅帶啊，我印象中都好似要三四嚿水走唔甩㗎啦。 要啊， 而且當年嘅三四嚿水喎， 唔係平㗎，唔係平㗎。 個封面係阿龍遮咗半邊面暗又暗咗嗰個嘛。 係啊，好似係。係啦， 個 盒帶 上面個貼紙。係 啦，咁啊總之係貴嘅。咁但係咧跟住後屘咧就發現咦有部嘢叫超任博士出現喎嗱，咁當時呢一部嘢咧。佢係即係嗰個賣嘅高調程度啊，你根本就唔會覺察佢係一部即係唔係官方嘅一部儀器。 唔係，即係好似而家你買遊戲機好多配件噶嘛，即係以為啲 extension 嘅嘢，即係加上去勁啲咁樣。我由頭到尾都冇諗過嗰嚿嘢唔係官方賣。 其實我嘅概念咪就好似而家啲 VR 咁咯，即係加咗另外買多嚿嘢咧，就玩多啲嘢平啲咁樣。 你唔會諗住 VR 其實唔係嗰間公司出噶嘛，你冇諗過係咁樣噶嘛。 同埋因為最恐怖嘅地方係間間遊戲鋪都。摆喺最当眼嘅位置，当年 喂，原来我啱啱 search 翻系有电视广告 嘅，系有噶，我记得系有嘅，有个影片广告。 佢呢个系超任博士七嘅电视广告嚟 嘅，系啊，系有噶。 我仲有第七代添噶， 我系博士三个 嘅。嗱，有七即系有六代咯，之前 我系三代。 系嗱，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即系之所以呢一部机咧咁多人系会用咧，嗱都有一个原因嘅，转头翻嚟讲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即系讲起超任博士咧，即系当年犀利嘅地方就系咧，你去嗰啲 game 铺啊，嗰啲带咧都冇摆得咁当眼，反而当时咧嗰啲机铺咧喺嗰啲铺头门面嗰度，大家记唔记得粘咗啲咩咧？ 粘咗一个 list 出嚟啊！ 系啊，粘咗好多 A4 纸，用电脑打印嘅又有，用 marker 写嘅又有，即系讲话最新嘅 game 系乜嘢嘢啊？咁通常要跟个编号嘅，例如话咩75234啦咁样样。咁咧跟住后屘咧，你就可以叫佢抄碟。嗱，通常咧一只碟咧，我印象。中唔知四蚊定五蚊， 系啦， 系视乎翻间铺头啦。 咁我亦都有印象，当年最高 map 嘅一只碟，即最大容量嘅一只 game， 可能都系四只碟嘅啫。 系啦， 讲起呢个 map 咧，我记得咧嗰阵时你部机，即系你部超任博士咧，系有分唔同版本嘅。 系 你个16 map 版本啊，32 map 版本。如果你部机本身系16 map 版本咧，你系玩唔到32 map 嘅。 系啦， 系啦，你要买个上面一嚿嘅。系啦，所以一路有嘅。唔系而家我睇翻咧，啲人揾翻啲序号出嚟啊，即系你话嗰啲 number 咧。原来当年呢个娱乐金圆眼系 SF16063 嘅，系啊，嗰阵时真系噶，你即系行去铺头嘅时候咧，你讲 game 名系冇意思嘅，佢、 啊、 甚至乎咧有啲人系派纸仔俾你嘅，咁咧 你就系啦填啦，填咗之后咧， 跟 住 仔面咁， 跟住系啊，你就咧自己喺商场嗰度打个框、 啊， 大概唔知等 十、啊、分钟廿分钟， 佢帮你抄翻啲碟俾你。 我而家谂翻好似秘密结社嗰啲咁样，你递张纸仔俾佢。 但当年全世界都系咁样， 好有共识噶，好知发生咩事。 即系无论你系深水埗嘅专卖 game 嘅商场，一个系屯门我自己屋村嘅啲文具铺都系咁做噶。 系啊，咁同埋嗱，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嗰阵时候你讲紧街霸卖紧嘅都要三四嚿水啦，闲闲地啊，新出嘅时候四嚿水可能走唔甩啦。 我谂下屋企应该仲有喺度。 系啊，咁但系你抄嗰只 game 碟嘅话，阿生都讲过啦，可能你几只碟咧就已经可以玩到，讲紧嘅即系廿蚊啫。 系 嗰个差额争几远啊？你话系咪先？ 所以当年咧，大家基本上屋企咧，一定系有嗰啲长方形嗰啲兜咧。 系啊。 全部一拉开，哇！全烂都系。 即系今时今日，即系大家都唔知系咩。嗰阵时候咧，系有啲箱啊，专系放 floppy 碟。系啊系啊系啊。 有个锁，仲好笑喎。有啲咧系有个锁匙位俾你插锁匙，唔知咧要咁保管。 唔系当年我好记得有两只箱嘅，一只咧就装四驱车嗰啲箱，一只就系长形装呢啲碟嘅箱，就系我哋啲小朋友嘅时候玩嘅两种嘢嚟嘅。 喂，不过讲起咧，我点样知呢嚿嘢唔系官方出咧？其实系因为我有一日玩玩下啦，跟住就发，即系我嗰阵时成日玩嗰啲超级 機人大戰啊 RPG 嗰啲咧，往往都係冇得 save 嘅， 係 啦，因為我根本唔知點樣 save 啊， 有冇搞錯？ 因為原來 floppy 咧係冇得就咁 save 嘅，因為其實佢嗰個 save 嗰個晶片嗰個記憶位咧，原本就擺喺個餅帶入邊啦，咁你轉咗用 floppy， 自然就冇得 save 啦。但我後屘上網問翻人咧，就係原來有啲新版本超人博士新版本咧，係可以將嗰個 save 嘅位咧擺落部機度嘅，但係就好複雜嘅個做法。咁我細細個鬼識咩？部機仲要係唔知英文定日文嘅，咁所以一直以嚟我就以為超人博士係冇得 save 嘅。咁大個同啲朋友講起，喂點解我嗰陣時有啲 game 玩嘅玩唔到，玩嘅 save 唔到？佢就話傻仔，你嗰部老番嚟嘅 save 唔到啦。咁我先第一下意識到咧，原來超人博士咧係老番嚟嘅。 喂，但係我記得咧，即係嗰陣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話玩超人博士咧，都其實嗱、當然啦，佢嗰個嘅成本啊，即係相比起你話出面買帶玩嘅話，平就梗係平好多啦。咁但係玩起上嚟嘅時候，其實都有其他啲嘅取捨嘅。嗱，撇除頭先啊 August 講話 save 個問題啦，我記得當時咧一開始你 load game 咧都要好有耐性嘅，因為咧佢係逐隻逐隻 floppy load 噶嘛。 佢即係3%、6% 咁樣一路落。 係啦，即係以往你入餅帶一拍著咗，咁 就玩得啦， 就玩得啦，係咪先？咁但係玩超人博士就唔係嘅，你咧係要逐隻逐隻好有耐性換。咁而 load 到中間其中一隻咧 load 錯咗嘅話咧，可能又要從頭 load 過嘅。 我試過好猛啊！你 load 四隻，你鬥四隻碟啦。嗱、我講多次個次序，可能好多聽眾未必記得，就係、是、你先入一隻，咁佢 load 完咧，你要撳翻佢出嚟， 係啦，佢會 係啦，碟入去， 之後再撳個掣， 然後換 C 碟， 係啦， 佢隨時無啦啦 load 到第三隻嘅時候咧，佢會 error 嘅， 係， 你又要由頭 咯，卡咗喺度一路都唔喐， 係啦，又或者裏邊嗰塊 floppy 嗰個彈弓嗰塊膠咧， 係 會自己攝咗，唔知點解喐唔到嘅， 係啦， 我係試過要自己開螺絲攞翻上邊嗰個蓋開咗，然後攞翻碟出嚟咧，先至再 load 過嘅，係有機會咁樣。 以前有啲都市傳說咧，係如果你 load 極 load 唔到咧，就攞只 floppy 出嚟，佢咪有嚿膠可以，整睇到入面个磁带嘅，你拔一拔佢嗰度，然之后咧就又用个口吹一吹，即系特登以前啲带如果吹摆落部 Game Boy 度玩唔到咧， 其实应该攞出嚟吹，应该系心理嚟嘅啫。 系啦，其实系冇用噶，因为官方出咗嚟讲咁样只会令到你饼大咧更加难接触嘅啫。 咪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噶嘛，当你想玩嗰只游戏，你玩唔到嘅时候，你点都要做啲嘢，等同于有啲人咧，即系睇电视，见到部电视神神地嘅时候，你都自然走过去拍佢两下啊嘛，谂住佢咁样拍翻好佢噶嘛。 系 咁啊，但系嗱，即系头先阿新讲话，喂，我可能咁样样即系自己尝试搞啲嘢啊，希望只碟读得翻都如果最尾读得到都好啊。但系有嗰时候咧，你唔知有冇试过就系你搞半日啊，咁最后尾咧，你发现原来咧系本身只碟咧抄嘅时候出咗问题。 系会试过。 咁咧之后就 翻去搵翻老板咯。 但系你就即系好冇瘾咯。因为你可能通常你捞呢啲碟咧，即系快质嘅话就可能几分钟啦。但慢起上嚟嘅时候，有时候咧，我真系印象中试过搞3-4个字都搞唔掂噶嘛。有时候你为咗玩一个游戏，跟住咧你玩个游戏之后咧，因为你捞嘅过程实在太过漫长啦，咁所以咧你其实好唔舍得咁快玩完啊。咁于是乎咧，有时候咧我直头有啲朋友咧系唔舍得熄机啊，因为惊咧下次捞唔翻起嗰个游戏出嚟，于是乎咧就 keep 住开住部机长开咁样，即系当时系会有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嘅即系玩游戏嘅心态咯。 即系唔好讲当时，最近先有个日本玩家咧，就系、是、佢有部任天堂咁样啦，咁佢饼底位已经年代久远，佢已经冇咗，即系嗰粒嗰 save 嗰位坏咗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唔想换机，亦都唔想换带，佢就长年开住部机嘅，佢系唔会熄机，因为你唔熄机就唔需要 save 啦。 系啊， 因为你长住开住， 咁佢开几年啊？ 佢开唔知10几年噶啦。咁因为中间会停电噶嘛，因为佢唔系住喺啲城市地方嘅，佢住喺啲郊区啲嘅地方嘅。佢特别咧系唔知点样买一部发电机翻嚟咧。咁如果你预测到几时会停电咧，即系佢有啲话定俾你听，可能一阵唔知3点至4点停电咁样咧，佢就驳定个后备电源去俾部任天堂。咁呢件事咧喺当地咧，甚至乎就上埋报纸，上个新闻，即系一个咁样嘅奇人，为咗保住个 safe 唔开唔熄机，唔熄机10几年喎，大佬。大家为咗打机可以去到几尽真系。 喂，但系我喺度谂，其实佢系咪快啲爆咗机啲啊？ 佢已经爆咗机噶啦。 我觉得佢纯粹唔 系啦，佢系爆咗机就继续玩，即系有啲 open world 嗰啲 game 咪可以，即系爆机可以继续玩落去噶嘛。系啦，佢就继续不断咁 loop 落去。 不过真系好难搞啦，即系如果 let's say 我有个心态啊，假设啦，我当我想换部机俾佢啊，即系换部可以 save 到嘅机俾佢啦。其实你即系个游戏进行紧嘅话， 冇噶啦， 你系唔可以攞嚟杀 咗佢啦。 你系啊，即系你唔可以熄噶。 佢唔会要嘅。 喂，即系如果有一日咧，忽然 然之间部机真系自己熄，我当唔系话咩停电嗰啲啊，部机自己嘅寿命完结，忽然之间 shut down 咗嘅话，咁我谂佢嘅人生会点？ 佢嘅人生可能完结， 即系突然间会变得好虚空喎，咁我觉得 佢要寻找一个新嘅目标噶啦。 系啊，真系唔知点样算好。 喂，不过如果讲开即系超任博士咧，嗱，当年大家我谂都玩咗好多唔同嘅 game 啦，有乜嘢系即系大家相当深刻嘅咧？ 其实我就谂起啦，因为头先有讲过嘅，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叫做迷你版啊，复古嘅呢个超任入面咧，咁就有即系廿零款嘅游戏啦，咁就好多都好经典嘅，咁系咩《萨尔达传说》嗰啲啊，嗰啲咩即系街霸、孖宝啊，我谂即系其实大家都好深刻噶啦。咁但系我反而想讲咧，有一啲嘅游戏其实我谂住会有，但系竟然冇喺呢一部机入面出现。咁其中一款咧，我谂即系一讲起啊，大家都会即刻谂起噶啦，就系一只叫做《娱乐金鱼眼》嘅。 又讲呢只 吓，喂，唔系即系我想话，其实阿 August 都有玩 的。有， 我都有玩啊。 阿生又玩，因为阿生我知佢有玩嘅，但 August 我唔清楚。嗱，呢一款游戏咧，其实就当时咧，其实系一种几有趣味嘅游戏嚟嘅，因为喺入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小游戏俾你选择噶嘛。但系咧，唯独有一款嘅小游戏咧，一出现嘅时候咧，大家乱玩嘅，系咩小游戏咧？转头翻嚟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August、杨乐生、乐活玩家。 娱乐金鱼眼呢一个嘅即系动漫作品啦，咁我谂好多朋友都接触过睇过啦。咁当中嘅女主角华美子就一个癫癫丧丧嘅小学生， 有条金鱼喺附近飞嚟飞去， 金鱼喺附近飞嚟飞去。咁其实咧就个古仔都系围绕住佢同佢身边啲朋友咧好开心嘅校园生活嚟嘅。咁呢一款游戏咧，即系喺嗰时候超任出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围绕住呢样嘢。咁入面嗰啲小游戏啊，即系都不外乎可能喺运动场上面斗快跑、 不良偶啊，好玩啊。 系啊，咁跟住后屘可能有一啲嘅即系动作体感游戏，总之就系嗰阵时候好似几个玩家一齐咧系斗嘅， 三个咧系咪好似？ 我唔好记得啦，总之系几个一齐玩嘅。咁嘅于是乎有少少似咧，即系后屘PlayStation 都咪出咗一只游戏，咪啪啪啪嘅，即 系 斗快揿圆心啊，斗快唔知啲红蓝绿啊， 即系等而家机铺都有嗰啲啪啪机嗰类嘅。 其实啲 party game 嚟嘅，即系你俾一班人咧，譬如好简单嘅啫，譬如佢跑步 系啦， 咁你就斗揿呢个嗰两个掣啊， 斗快揿系啦， 又或者有一个咧毕业礼打节拍嘅 系啦， 咁就你总之咧佢打咩字幕出嚟，要撳啱嗰個掣，即係類似呢一啲咁嘅。 係啦，咁佢嗰陣時候算係都比較 幾得意嘅，係 啦，元祖少少啦嘅，喺呢一個超任出現嘅。 一個係避海浪點執響攞咁樣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總之你要避海浪執響攞嘅。 好笑。 咁但係咧當時咧，即係佢其中一個咧係大家都真係碰運氣去答嘅。 係。 就係當時咧，佢有一啲嘅係叫做問答題啊。 但係問題佢問題係日文嚟嘅。 冇錯。 係啦，所以其實我真係我今時今日，因為我之後冇再深究翻嗰啲問題問乜，其實嗰啲问题，佢系问翻原本动画故事嘅作品相关问题啊，定系问关于嗰款游戏入面，即系嗰个游戏入面发生嘅一啲嘢？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当时大家唔明条问题问乜之余咧，答案又睇唔明，于是乎大家斗乱估咯，边个少答错就边个赢。 不过唔系，嗱，如果你玩得多嘅话咧， 你就记得噶啦。 其实你根本都我到呢刻我都唔知道个问题，我答案讲乜 嘅。 但系你不断玩咧，你认到个字形啊嘛， 或者个长度咯，系啦，有时候就全日文都好，我认得呢一条问题咧系最短嗰个答案嘅。跟住你就会揿啊嘛， 即系我阿妈阿爸咧就觉得好神奇，点解你唔识人 文？点解你识嘅？ 点解你识嘅咁样？跟住话其实我都唔识嘅，我到呢刻都唔知个问题答案系乜噶，但我就答到咯。 系啊， 呢 啲 系打机嘅技能咯。 系，但系我记得有少少秘技就唔知揿边个掣系咪 sledding 唔知咩咧，就会系个主角帮你答嘅。我有啲咁嘅印象， 又系外怪嗰啲。 我有啲咁嘅印象， 我就冇印象啦。呢、這个真系唔系好记得啦。 要我讲咧，我就呢一只都好出名嘅，叫做火焰之文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佢、后屘都仲有继续。出嘅，佢而家都仲有继续出嘅、 啊。你都系中意打呢类型嘅。 但因为呢只咧，对于我嚟讲咧，细个系有啲童年阴影嘅。因为嗱，佢个游戏方法咧就有少少，其实策略游戏嚟嘅，就即系两边人带住啲兵打仗咁样啦，或者带住啲主角唔同角色去打仗咁啦。咁啊，当我哋三个，即系我阿生 Kenny 咁，我哋去打仗。 好似你冇分边集先，我记得有几集。 嗱，因为如果超任咧就系讲紧文章之谜啊，即系都系比较初期嘅版本嚟嘅。咁呢只 game 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啲角色咧死咗。 就係、是、死咗㗎啦。係啦，因為呢個係呢隻 game 嘅最大特色嚟嘅，即係例如我金關啊生死咗咁樣，咁冇㗎啦。佢跟住落嚟嗰四十幾五十關咧，佢都死 都冇過分 嘅，佢死咗㗎啦， 唔會復活嘅， 唔會復活嘅。係啦，咁但係咧，我有時覺得作為一個老玩家咧，因為佢最新嗰幾個版本咧，佢就出咗個叫做簡易模式嘅，即係新嗰啲火焰之文章出咗簡 單嚟講就係放死你，係 啦， 放死你會輸 啦，係啦，所以你死咗咧，佢係俾你復活嘅。但對於我哋呢啲玩開人嚟講咧，佢唔能夠復活，先係呢只 game 最特別嘅地方，所以我每行每一步咧都好小心嘅，同埋同埋呢只 game 好賤嘅，佢死咗咧，你如果要想 low safe， 你係成關 low 過嘅。 但你嗰陣時候係你冇得 save 過咧， 冇冇笑，所以我從來冇爆過嘅呢只 game， 所以就係一個陰影。 我永遠都停，係啊，因為咧嗱，你一死咗，你又想重新再玩過，咁然之後部機又冇得 save， 咁你嚟去都係頭嗰三四關啫。我即係我同超級機器人大戰都係冇，從來冇爆過嘅，喺超人嗰個版本， 超級機器人大戰都冇爆過。 喂，唔係 你冇 save 好難爆喎，大佬。 機戰真係嘅，機戰冇 save 你五啊幾關，同埋你最大敵人唔係入邊嗰啲機械人，係你阿媽，因為佢見到你唔識機，佢就自自然會嘥電啊，衰仔。 嗰時有冇得飛嗰啲動畫，好似機戰有冇嘅咧？ 冇㗎。 係啊，嗰陣時候，因為其實最嘥時間就係你一定要睇動畫，但係而家嗰啲新機戰咧就全部都可以飛動畫㗎嘛。 同埋以前啲動畫好無聊㗎。 唔係咁一開頭睇到興奮熱血嘅，你係打到咁上開始麻木啫。 同埋以前喂講起機戰，即係要講以前啲機械人係唔喐得㗎嘛，即係啲手咧係固定咗㗎嘛，所以佢掹把劍出嚟咧，其實只係無啦啦隻手度 有把劍 波俾你。係啊，但係而家唔係㗎嘛，而家超級機器人大戰好鬼勁㗎嘛，即係睇動畫㗎嘛。 係喂嗱，如果我自己咧，我好誇張嘅，我打超人嗰只 game 係影響我一世人嘅。 咁誇張？ 係認真嘅嗱，我可以講個故事俾你，就係、是、呢個三國志三啊，你有冇打過咧？ 三國志有玩過， 三 有 三 人就 掉三， 有人文嘅喎嗰陣， 唔係有中文， 有中文， 有中文， 超任㗎， 唔係啊，嗰陣時係好多改版㗎，即係你超人博士啊，即係你抄啲嘅時候，佢已經又係有 漢化版， 漢化版啊，我諗係台灣整嘅， 我又冇印象喎，真係有玩過三國志，但唔知有冇玩過三。 係啦，因為咧佢係我第一隻接觸嘅三國志嚟嘅，咁因為以前細個咧成日有人話哎呀好悶㗎，好悶㗎咁，但係我又真係覺得有一次無無聊聊咁見到好平平地買佢翻去玩下啦咁樣， 平平地 幾單咁 一定係遲點， 係啊，超人博士咯。 唔係即係唔係你等先，我先講其實三國志咧打係可以好貴嘅。我記得嗰陣時候我玩 Game Boy 咧，敢死咧有一柄三國志嘅 Game Boy， 但係唔知啊聽眾朋友有冇玩過？嗰陣時候我行去鋪頭咧，嗰只 game 啊係賣500-600蚊喎。 係啊，因為啲日系 game 咧係貴啲嘅，日本 game 係貴啲。 係啊，係幾近咧貼近嗰部主機咁滯啊。Anyway 嚇，即係我覺得呢柄帶本身係好貴，但係當然啦，生啊見到平平地，所以玩啦啦， 20-几蚊咁樣。 啲時間佢啦。 同埋當年因為係我即係第一次接觸呢類型嘅 game 啊，咁所以我係覺得啊幾得意喎，你可以自己去管下一個城市，又可以練兵，又可以做好多嘢，即係某程度上滿足咗你自己一個少少，咦，我係一個君主嘅一個嘅感覺咁樣。咁同埋當年就係玩玩下，咦死啦，要揾攻略喎，因為唔識玩喎，即係因為你唔知我下一步應該做乜嘢，或者呢一步應該做乜嘢。咁最簡單係做咩咧？咪就係圖書館揾本書咯，因為 睇翻啲歷史， 唔係睇翻個小説啦。咁其實就令到我慢慢對歷史係有興趣嘅，甚至乎令到我大個係大學嘅時候係會讀歷史嘅。咁呢個係真嘅，即係到我到而家對歷史都係好有興趣。咁所以當時呢個 game 某程度上咧係培養咗我呢個習慣。咁所以之後我好多集嘅三個字無雙乜嘢咧，我都係有玩嘅。 所以講起，所以啲家長真係如果見到你嘅小朋友玩啊三國志啊玩無雙呢啲，唔好阻止佢。未來嘅歷史學家就係咁樣誕生㗎啦。 我講多樣嘢，我以前玩一隻電腦嘅 game 叫做 Football Manager 咧，即係模擬你係做領隊㗎。好多人都玩㗎呢個，我真係學到好多英文㗎嗰度。係啊，認真即係如果你係有心去喺只 game 裏面去鑽研少少咧，其實某程度上係真係幫到你喺其他嘅方面去學習。咁當然你要有心機啦。 喂，不過講真，我其實我好憎人玩三國志， 係點解咧？ 因為其實呢個遊戲咧，首先我覺得好自私啦，同埋咧呢只 game 咧，其實如果你係玩嗰個，當然你可以好享受，但係睇嗰啲人咧，其實好冇人。 唔知你做乜， 即係好冇人玩 嘅 就係。 即係嗱，嗰陣時候咧，我印象中有，因為嗰陣時候有啲表哥又有即係玩超人啦，咁跟住又係玩三國志啦，即係一上到去見到玩三國志就 懵啦。做乜嘢啫你喺度？ 因為嗱，你叫 佢轉 game， 佢又話等陣先啦，等陣先啦。 咪等好耐㗎。 係啦，佢話等陣先啦，其實等好耐啦。咁於是乎你又睇佢玩啦，你又見佢喺度撳嚟撳去啊。佢啲打法咧其實又好無聊嘅，即係佢最多咪派啲即係所謂嗰啲兵馬咧就好細，好似螞蟻咁細粒嘅。 你唔係控制嗰個，你感受唔到嗰個操控感。單挑 啦，係啦，跟住你係睇啲數字係咁跌嘅啫。其實你又基本上你又睇唔到點樣打又成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初咧，我感覺其實就即係哇，最憎人就係玩三個字㗎啦。咁 即係戰棋嗰啲麻麻地啦。 睇人玩就麻麻地，但係後屘當你開始咧，即係自己去玩嘅話咧，你就會體驗到啊，究竟佢個趣味喺邊度？咁其實講下講下咧，仲有一隻遊戲咧，當時咧我就覺得好好玩嘅，就係呢個超魔界村， 係啦，即係魔界村嘅其中一集啦。 係啊，咁呢個遊戲其實都幾過癮 嘅，因為呢隻遊戲咧同其他一般遊戲有啲唔同嘅，喺當年係別樹一格添嘅。佢嘅特色咧就係你基本上係打唔爆機嘅， 好難玩。 係，佢嘅特色係難玩到爆炸， 有金手指 嘅。其實好簡單嘅，成日 game 個概念好簡單，就係你控制住一個 武士 嘅 類似 即係住半中世紀盔甲嘅武士啦。咁又好似孖布兄弟咁 橫向， 係 啦， 橫向 嘅。咁你支标枪出嚟嘅， 你嘅攻击模式就掉支标枪出嚟。咁如果你俾人掂到你或者打到你咧，你就甩咗件甲 盔甲，系啦，就会将条 内 裤 内裤咁样，系啦。嗱，听落好简单嘅，但系佢入边游戏个敌人嘅设定咧，系难到飞起嘅。基本上咧。如果你冇乜点玩开，你应该过唔到第一关嘅。即系呢一类型真系好少，系当年嚟讲，即系呢啲系以我咁形容，以虐待玩家为 落 标嘅系啦。即系个游戏设计商设计嘅时候都谂，唔系谂你点样过老关，系谂点样刁难你嘅。嗱，基于我咧又冇 save 嘅关系，我系应该都系过唔到头嗰一两关。 我都系老早放弃咗。 我都冇印象，我系见过 boss 嘅。 唔系，我好似见过一只好大嘅鹰嘅，咪因为佢成个画面咁大，大佬。 哦，系啊，咦，好似有啲印象喎。 呢个一开。似嗰啲嚟嘅咋， 系啊系啊，咁但系点同佢玩咧？ 系有啲难度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August、杨乐生，乐活玩家。 好啦，咁上个礼拜呢我哋就话开会，咁呢就一心啊雄心壮志呢就话要搞一队嘅女子啊，我直头要 call 添啊，女子电竞队。 係点解要 call 呢？ 重点唔系电竞啊，重点系女子。 呢一个呢就系 August 呢就好有斗志想话要组成嘅，咁结果如何呢先听下大家嘅反应先。 乐活玩家年度企划。我要搞电竞， 我哋先问一下我哋 听风的哥 打唔打机噶？ 唔打。 听风的哥点解啊？我睇你好似一个 block me 嘅咋 吓， 同埋 Sudoku。我话听，我讲一句， 你入咗啦。 如果 Nicole 吴永熙唔系 in 嘅话咧，即系唔系一齐玩嘅话咧，我就唔玩噶啦。 即系而家佢玩咧， 你就玩。 喂，即系知我哋搞掂一个就有两个噶啦。 我吴若希，喂，你知唔知我哋过嚟揾你做咩啊？ 唔知 道，你唔知道我哋揾你做咩？好似争我哋钱未还，好似 会唔会系咁？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你争我哋嗰啲，我哋就抹咗佢啦。只要你肯参与我哋呢一个电竞队嘅话，咁就冇问题咯。 电竞队，你肯定揾我加入啊？ 系啊， 会唔会 个个都话你有运动员嘅竞争心态？ 目标嚟 嘅， 玩 啊， 揾 机 唔玩我哋食，我请你食泡飞，唔好去啦。 喂，食边一道泡飞先？ 太恐怖！你知唔知我平时控制，例如玩啲游戏咧？而家好兴，例如 PS4 嗰啲，可能行前行后，仲要控制埋个视觉嗰啲，我就搞唔掂噶啦。 你觉得可以揾边个呢？ 何飞凤咯。 咁晦气，好似受人咁 讲到。唔系啊，何飞凤，因为何飞凤咧，平时都有打下机噶嘛。 何飞凤， 其实你揾队友系咪要慎重咁样考虑？以下落嚟所问嘅嘢，我都会答 no 噶。 冇，你又唔好咁样咁决绝先。 诶，得我建议一个。 仲有边个啊？ 乐乐啊。 嗱，揾阿乐乐，我问下啦。咁啊，再数一次，我哋而家有几多个人咧？有四个嘅，分别有听风的歌啦。 冇咯。 阿Nicole 啦，同埋阿青啦，仲有飞凤嘅， 我 啲时间 加入咗， 系唔该晒啊！以上报告完毕， 你都冇邀请我，幻想嘅嘢唔系真实嚟嘅 ，OK？ 咁 anyway 啦，成日 喺度扮无知，去争呢 个女，哎呀，女人系无知噶啦， 哦，走先啦。 系啦，今日 聽完個反應之後， August 大佬有啲咩回應咧？我想問下。 都冇嘢好講啊，真係。大家一聽到話要組一個電競隊咧，好似撞到色魔咁，大佬嗰個咯，即刻 撞到你啫， 即刻掉頭走，大佬。 喂，我真係估唔到，原來大家都咁嚇，即係匿埋嘅。我以為即係啲女子會踴躍少少啊，但係彷彿就好多都即刻咧啊，即係嚇戴曬頭盔啊，著曬保護甲咁話，我唔識打機㗎，我手腳唔協調㗎咁樣，即係情願認手腳唔協調都唔要參與呢一個遊戲落場。 或者咁講，佢哋有啲女性嘅矜持，可能我哋嘅誠意唔係好夠。 係咪要問多幾次啊？其實， 其實係咪要拜託你啊？ 頭兩次就 reject 你先。 下次你唔好問啦， 冇人問㗎咯。 阿生問下先， 你仲衰啊？ 咪即係呢一個女子電競隊，當然我哋唔會因為咁而係放棄嘅。 少少捉招啫，而家。 係啊，我其實好樂觀。 我哋可以將個 即係懷著樂觀，仲有轉機啊！同你講， 我哋可以將個數字不過稍微降低啊。 唔係咁我哋依然會努力㗎。雖然大家聽落去咧，就好似啊～冇乜嘢女同事又话参与我哋嘅战队啊，咁啊我哋唔系话铁路嘅，其实暗卡咧，我哋其实嗰个战队咧，嗰个嘅即系 Team B 咧进行中 系啦，嗰个嘅而家参与究竟有啲咩嘅成员啊，有啲咩嘅队员咧，其实都已经开始进行得八八九九噶啦。不过咧喺一切未落实之前咧，就未公布住咁解嘅啫。嗱，咁但我可以披露少少嘅，即系呢一啲嘅成员咧，自己本身有玩开传说对决呢个游戏嚟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我谂。咁喺训练嘅过程入边咧，又未必需要太过痛苦。 即系起码唔系由零开始先， 起码唔系 有底嘅全部都 起码有底先啦。咁我唔知道你哋两个参唔参与啦。苏花 师傅有冇女子咯？都系。 但系咁嗱，我而家即系计划咧，就因为我唔想呢个游戏咧，净系倾向话全男仔玩。 即系阳光味太重啦。 系啦，咁我想即系呢一件事，因为嗱，其实成日都讲咧，而家打机啊，我哋唔系再局限话好宅咁样样咧，闭埋屋企玩噶嘛，即系我。我希望即系 through 一个游戏咧，可以即系 connect 大家。咁同埋咧，我觉得打机亦都唔系净系男仔嘅专利。 系好多女仔打机好劲噶。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可以即系如果真系成型啊，即系开始约下大家一齐打啊，一齐玩嘅话咧，咁啊参与嘅一啲朋友咧，我都希望系混合团队嚟嘅。 我哋会唔会可以其实都公开招募咧？即系如果女士想即系一齐打都可以、 啊。可以啊，嗱，其实咁啦，我而家公开我个 fan page 啊，因为咧其实我都有时候摆下片上。咁大家如果真係想即係 PM 私信一下，又 或者交流下弱戰啊， 弱戰咁樣想 challenge 下我哋嘅話咧，你可以喺 Facebook 度你打 Candy Play 啊，KENNYPLAY， 咁咧應該你可以抄到我網頁嘅。咁你打 Candy Play 嘅話咧，抄個專業嘅話咧，應該就揾到噶啦。咁當然即係頭先有講起咧，就係話即係想搞一啲嘅混合隊，即係嗱，如果係真係想弱戰嘅朋友嘅話咧，希望你哋嘅團隊啊嚇。至少即係如果全男班嘅话咧，就有一个嘅女仔，或者係全女班嘅话咧，都有一个男仔。咁呢一种嘅组合咧，我哋就觉得符合资格可以一齐玩一下啦。 我哋自己都系咁嘅。 我哋自己都系咁嘅。 即系我哋座底都有一个女仔。 系啦，可以披露嘅，我哋嘅成员入边咧，座底系会有一个识玩嘅女仔啊！话呢个边个咧？呼之欲出啊！大家 又唔系好想参加添，即刻 呼之欲出系咪咧？ 哇！你咩意思啊？ 大家唔好咁样谂先，嗱，摆好关子啊，冇披露太多住啊。咁当然啦，呢个时间咧，我都会开始积极啊吓，即系当然筹募好我哋嘅战队之后咧，亦都开始咧就系会约战一下，咁啊睇下附近有冇啲咩团体啊，咩嘅单位啊，都有人玩起嘅话咧，咁我哋一啲嘅即系赛事咧都会开始慢慢同大家披露啊吓。 喂，约战水平有冇要求嘅先？ 唔好太高。 咁当然就唔会去到啲咩职业团队啦，我谂有份玩噶啦。即系其实我例如903嗰边咧，我都知道有啲人玩下嘅。我留下佢哋，睇下佢哋肯唔肯接受我哋嘅挑战先。你知啦，佢哋可能 好高手噶嘛， 好高手噶嘛。费事我啲同事被吓窒啊 ！Anyway， 咁好啦，咁呢一个我哋再慢慢有关嘅详情咧，再之后陆续同大家披露啦吓。今日时间都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